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子昂。 这是一个情深深雨蒙蒙的早晨啊。 是的， 看看外面啊，我们对面基本上除了正对面的这个楼能看见哈，远处的楼看不清楚哈。 没错，今天能见度确实比较低啊，大家开车路上要小心啊。 嗯，白天呢雨量会渐渐的平缓，这是一个绵绵细雨的三天的一个降雨过程哈，也请大家多多保持耐心，外出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还是稍微有点凉，我早上出来的时候呢，虽然没穿太厚，一点点凉，还是要穿上长衣长裤哈。 是的， 喜欢凉快的朋友这两天忍一忍哈， 千万别贪凉啊。 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进行互动。那今天呢是星期六哈，今天休息，可是明天要上班，对不对？ 开始调休了。 哎，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上班的时间哈，千万别记错了。好，我们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更多的来关注一下乒乓球项目哈，不光是咱们北京的成绩还不错，是其他的一些项目打得也很好，神仙打架的一个比赛哈。 没错， 男双马龙决胜局拿了两分，其中险胜梁靖昆，樊振东也是爆冷出局。你看这个小胖男团打得好哈，但是马龙呢在双打这边又扳回来了。 是的，在混双方面产生了金牌，许昕刘诗雯全运会混双夺冠了，王曼昱在比赛最后大腿拉伤还坚持比赛。 全运会的四乘一百米决赛，男女联合队分别夺冠。 田径方面，全运男子跳高王振2米24摘金，北京的王宇铜牌，无缘三连冠。 我们还要关注国足的情况哈。这段时间我们说全运会说的多一点，国足反正碎碎念也是一直在叨唠着哈。和叙利亚的这场比赛说是出场费有些问题，是不是？ 没有出场费，就是不是花钱请人家来的， 所以有一些就拒绝了，不跟咱们踢是吗？ 是，也就30号能跟叙利亚踢一场，目前来看是这样，剩下的约了一些俱乐部、国家队都不太成功。 好吧，那我们也会关注国足现在的备战哈。那今天的话题呢，因为老在说乒乓球嘛，咱们也回忆回忆哈，看看这个乒乓球您的水平怎么样？ 是的，因为还有一些相关的全运会的民众的比赛哈，民间比赛， 大众健身类的， 对，有的这个年龄段组听起来挺令人惊讶的，比如说有一位有说69岁的，有说73岁的哈，有一位奶奶辈的女选手夺冠了啊。您的这个乒乓球水平到底是家庭组冠军还是小区组冠军呢？ 小区组冠军已经相当厉害了， 我觉得呢确实 可以战胜很多大爷大妈。 是。 我的水平反正比较一般哈，就是拨了两下可以，再往下第四板就不行了。 还有一个话题啊，是跟体育可能不是那么相关的，是迪迦奥特曼啊，因为有殴打动作被下架了，还有很多相关的动画片啊，其实也最近都下架了。那您认为动画片中暴力行为会对孩子造成影响吗？ 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也看到有朋友哈已经来回应了，荣成斋就说了，我自己的这个乒乓球水平哈，自认为还是可以的。业余里面算打得不错的，也打了将近30年的时间，目前这是我唯一参与的体育运动，有点少种类 啊。慢跑我觉得也算一种啊， 可能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不一样哈，但是希望您尽量的多学多玩哈。 是的，也有用户7789YK说乒乓球水平一般一般，健身房第三。确实很多的健身房其实如果说小一点没有游泳池的话，都会摆一个乒乓球台给大家做做有氧啊。还有用户7751FC 说全民健身水平啊，这个就比较笼统了哈。 家里人说了，论球龄还可以，论水平是不灵的。啊，没关系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那对于这个动画片当中出现的暴力行为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哈，有朋友也来回应说 小时候也是看变形金刚啊、圣斗士星矢什么的、大闹天宫啊，您大闹，您从大闹天宫看到变形金刚啊，您这是从老看，从小看到老，黑猫警长您也看。 是，不过说实话，如果说动画片来说的话、变形金刚这个动画片其实也是非常有年头的，电影是比较新潮的 哈。哎，说到变形金刚，这两天这个那叫什么来着？咱们的环球影城里， 威 震天是不是 也上热搜了？ 一下火了哈， 陆续上热搜。 其实昨天我想给大家截一点那个、让大家过节之前欢乐欢乐的。后来想了想，哎呀，这段子有点多，来不及整理哈。他怎么那么密呢？话，其实啊，我看这个变形金刚也只是在近几年电影版里看个一两回，对于他的名字啊也不是特别的熟。只要我跟他合影的话，我也说不清他的名字， 对， 肯定也是会被他刺儿。 可能也就是有一些变形金刚的这个 IP 老粉丝啊，会能跟他对上词儿了， 是不是？ 他到底是人工智能还是后期配音还是真人演的呢？一会儿热搜榜跟您讲讲啊。 100%是。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哈。两个话题，73岁的奶奶，有可能说是60多岁的奶奶哈，在这个群众体育组的乒乓球全运会的项目当中夺得冠军。你也来分享分享您的乒乓球水平可以是什么样的级别哈。 是的，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动画片当中哈，有一些殴打动作，所以迪迦奥特曼呢也是被下架了。您认为动画片当中的暴力行为会对孩子造成哪些影响？微信微博听听FM聊天室，欢迎大家来互动。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好，我们来说说全运会方面哈。首先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来着？ 今天的话题呀、就是来说一说啊，我们这个大家的乒乓球水平都能拿什么级别的冠军啊？所以说，乒乓球这事儿，说实话，我觉得大家都打过啊，无论是水平好坏，但是打肯定是都打过啊，都能比划比划。但有的这打着打着啊，就成为了爱好，爱好成为特长，特长没准就能参加比赛了。 小区的水平应该是非常的高。刚才也有朋友说我的乒乓球水平哈，真水无相，说在专业里是属于业余的，但是在业余里是属于有点小专业。那您这跨界跨的不错。 是。 然后水滴无形说，小区里大爷大妈的乒乓球水平，现在一般年轻人都不见得能打得过呢。 还真的是，因为乒乓球这个事儿吧，它不是说论拳法一样说少壮有力啊，而是说年龄和经验占非常大的比重，尤其是在这个强度不高的业余组里。 尤其其实大家的这个活动范围就这么一小片儿啊，它不像是一般的角力运动，包括有身体对抗，技术要求比较高。咱们俩就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来拼一拼哈，所以它这个可能性或者是创造性也是比较大的哈。 是的 啊，好，欢迎大家来互动。我们今天呢，主要真的就是说一说乒乓球这个项目哈。 全民全运，同心同行。北京体育广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特别报道，相约西安，筑梦全运。 那咱们就先说说混双啊，先说男双吧。 男双 4场比赛有3场比赛呢昨天都打到了3-2，有多么的焦灼哈。其中北京队的马龙和王楚钦决胜局是12-10才险胜了梁靖昆和周凯。广东队的樊振东和林高远组合也是爆冷，2-3输给了咱们北京队的严安和徐晨浩，无缘4强哈。 所以说这4强里面呢，我们北京队就有2对选手都进去了。 好嘛，这就是为男双报仇了，真是。 是的， 带引号的哈。这样的比赛也是非常的焦灼。那我们来听听前方记者齐良博带给大家的报道，我们有2队北京的选手晋级到了4强。 昨天全运会乒乓球各项比赛继续进行，男双1/4决赛全部结束，北京队的马龙、王楚钦、严安、徐晨浩2队组合双双晋级男双4强。上午的比赛，马龙、王楚钦作为本届全运会男双的夺冠热门，对阵的是河北队的梁靖昆和周凯，2队实力均不容小觑，可谓是强强相遇。前2局比赛，马龙、王楚钦拼劲十足，以11-8、11-4连下2局， 在五局三胜的比赛中大比分2-0领先。不过接下来的两局比赛，场上风云突变，背水一战的梁靖昆周凯放手一搏，收到了成效，以11-8和11-7连胜两局，扳平总比分。来到第五局的决胜局，双方的比赛很快就进入了白热化。马龙王楚钦以10-9先拿到了赛点，但梁靖昆和周凯马上追成十平。这个时候，北京队的主教练张雷叫了暂停，随后北京队连得两分，以12-10获得第五局的胜利，并最终以总比分3-2顺利晋级四强。说到决胜局的那个关键暂停，马龙介绍说， 其实10-9我们领先的时候，他就当时想叫暂停，但是我们觉得当时那个时机还是不合适，觉得还是正常打，因为9-9我们毕竟赢了一个。但那个球其实我们打得不错，但对方有个幸运球是打到10-10，10-10当时是对方发球，所以我们想布置一下战术，然后重新调整一下心态吧。 都说乒乓球项目，全运会的比赛比国际比赛更难打，作为全满贯冠军的马龙对此也深有感触。 我觉得现在这个都打到八强了，这种每一场比赛都不会轻松，所以我们今天也做好这样困难准备了。尽管开局2-0领先，第三局也5-2领先，但其实你可能有一个机会没有抓住，这个比分就会被对手追上了。所以真正打到第五局，其实比分也非常焦灼，但我们还是咬住了比分，然后那种坚定信念嘛。 从大比分2-0领先，到被追成2-2，再到决胜局取胜，马龙认为在全运会的舞台上，比赛过程如此焦灼也是十分正常的。 我觉得也并没有太多问题，可能当时第三局的时候，对方这种自己在接发球轮，对方放发球，自己在这种两轮接发球没有处理好的情况下，所以这种比分上被对方压制，包括这种可能在领先的时候，在一些球的处理上误位失误过多，有些可能急于求成，所以在这个没有把握住机会吧。重新再组织，因为这个打到决胜局也非常正常，大家都是国家队，彼此也比较熟悉，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坚定信念，然后贯彻我们赛前制定的技术吧。 今天的男双半决赛比赛，马龙王楚钦将对阵黑龙江组合徐荫冰曹薇。展望这场半决赛，马龙表示，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年轻运动员，比较有冲击力，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不要背上这种包袱吧。能而且进入到四强，七局四胜，我希望我们在心态上能够打得更开一点嘛。 昨天男双赛场的另外一对北京组合延安徐晨浩同样鏖战五局，击败了夺冠热门广东队的樊振东和林高远晋级四强。今天他们将和上海队的尚坤赵子豪争夺一个决赛席位。 说说自己的乒乓球水平哈，4438说我呢就是一个乒乓球的初学者了，水平呢你懂的。那4438咱俩可以打一打，我水平很差的。 这学习局啊，这就是互相促进学习局。 我是属于这个各种项目吧，就是拿起来不害怕就这种类型了，就完了，再往下就不行了哈。 嗯。 Espace 也说了，各地都有积分赛，业余爱好者众多，水平还真不低，不好打呢。可不是嘛哈，乒乓球这个项目在中国那绝对是水太深了。 嗯，在任何一个小区或者任何一个单位里面啊，总能找出一个高手来。 嗯，可不是，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水平哈。 嗯， 我们再来说说混双比赛。混双比赛终于看到许昕和刘诗雯组合夺冠了哈。 哎， 这要是在奥运会当中夺冠多好啊。 是的， 他们俩还是打了挺长时间的哈。 没错， 一小时多呢。 因为中间也有一个紧急的医疗暂停哈，就是最后呢，奥运组合许昕刘诗雯1小时2分钟啊，大比分4-2，可以说是艰难的战胜了黑龙江队的曹薇王曼玉，夺得了金牌。 嗯，我们来听听昨天混双的情况。 昨晚第14届全运会乒乓球比赛产生了首枚单项金牌，联合队组合许昕刘诗雯在混双决赛中以4-2战胜了黑龙江组合曹薇王曼玉，摘得金牌。许昕刘诗雯在本届全运会以3连胜且未失一局的强势表现杀入决赛，而他们的对手曹薇王曼玉此前也并未遭遇太多挑战。决赛上演的强强对话，新闻组合先声夺人，连下两局大比分取得2-0的领先。第三局许昕连续出现失误，对手扳回一城。第四局成了比赛的转折点，当双方战至8-0的关键分，王曼玉在一次回球后倒地，痛苦地捂着自己的右腿膝盖，比赛也因此一度中断。在经过了近10分钟左右的治疗后，王曼玉带伤上阵，但是受腿部伤病的影响，她的跑动明显减缓，遗憾地丢掉了第四局。第五局曹薇和王曼玉顽强地以11-9追回一局，保留了比赛的最终悬念。第六局 许昕通过多变的接发球帮助新闻组合取得了7-0的开局。不过此后曹薇连续打出了极高质量的搏杀球，连得8分，并一度帮助漫威组合拿到10-9的局点。关键时刻，经验更为老道的许昕和刘诗雯顶住了巨大压力，以11-13拿下第6局，大比分4-2取胜，摘得金牌。赛后许昕和刘诗雯表示， 其实我们两个人也是拼尽了全力，对手能够走到决赛确实有很强的这个综合的实力，不光是两个人的打法的一些体系，包括纠缠然后到中远台相持的能力，都是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的这个威胁。 对手确实也很顽强，最后也是一分一分跟我们的去咬，也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尤其最后我们大比分领先以后，对方的男孩也是拼得很凶，我就一直战术他们一直在想各种办法跟我们去周旋吧，然后我觉得也是给我们造成一定的困难吧，然后也希望曼玉那个不影响明天的比赛吧。 这枚金牌也是国乒征战多年的老将刘诗雯的首枚全运会金牌。在此前进行的铜牌争夺战中，先前淘汰夺冠热门梁靖昆孙颖莎组合的江苏选手孙雯钱天一以3-2险胜广东队的林高远和黄颖琪，获得铜牌。 说着乒乓球的话题哈，大家也来回应。有人说，在中国说到乒乓球，谁敢说自己是高手？ 肯定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 嗯，闲人北仙说，这个混双冠军许昕刘诗雯拿了冠军之后，发了4个字叫“双喜临门”，这啥意思？话里有话。对呀，这不是混双吗？就是双打拿了金牌的意思啊。 是。 那您 双打的喜。 对，您理解成什么了？苏眼君说，学生时代全班同学男女同学都会，毕竟是国球，当然有打得好打得一般的是吧。 嗯 嗯，我是曼联，当然了您这名字就意味着您足球肯定要比乒乓球擅长啊，说我打的乒乓球那不行，就是打不好，小球看您啊，但是不太适合您哈。 是的， 有些人是啊，喜欢玩大球，大球玩的特别的这个熟练。 是的， 直径小于一般多少多少的就不行了。 对，还有这个真拿了冠军的哈， 嗯， 这个应该英文名叫是不是念 Espace， 说2006年拿过一次部运动会冠军，很侥幸，快帮我念念这条。 哪个部呀？这个部哪个部门啊？ 嗯， 是哪个科呀？还是或者是更大的部门，啊？ 但不管怎么样，如果真的是有奖状啊、奖杯啊、奖牌啊，那样的感觉真的还是挺好的。 嗯，这是混双，我们再来说女双。女双的1/4决赛下半区，河北的名将孙颖莎和孙铭阳，以及黑龙江的王曼玉、车晓曦都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会师到半决赛。那上半区的半决赛对阵呢，是辽宁的王艺迪、陈幸彤对江苏队的石寻瑶和蒯曼。 嗯， 三号台比赛中，孙铭阳和孙颖莎就打了25分钟啊，3-0就赢了， 横扫嘛 啊，晋级了4强。那么车晓曦和王曼玉也是就打了27分钟，也是3-0还战胜了湖北队的张睿和孙艺珍，晋级到了4强当中。 嗯，在男单这块呢，许昕是3-4负于了刘丁硕，爆冷无缘4强哈。许昕是大比分1-3落后的情况下连扳2局，比赛拖进了决胜局。但是在决胜局当中，刘丁硕开局就2-0领先，然后许昕呢又加强了控制啊，在2-3之后连拿3分，4-3反超。但是双方战成这个5-4之后呢，刘丁硕又连下4分，8-5再度领先。这最后呢是10-6拿到了赛点，许昕连就两个赛点反拉出界，8-11输掉了决胜局。 嗯，我们来听小齐给您介绍男女单打4强出炉的情况。 昨天全运会乒乓球男女单打4强全部产生。男单方面，来自山东的刘丁硕以4-3击败了上海队的奥运冠军许昕，爆出了本届全运会乒乓球赛场的一大冷门。赛后刘丁硕总结了自己本场的表现。 我觉得自己还是发挥得非常好嘛，能把自己的水平完全发挥出来了。自己也没想到自己能赢嘛，然后就放平心态去打吧，因为自己已经打到前8了，能算是说完成自己的一个小目标吧，其他自己就放开打。现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打好自己的球，打好比赛就可以。3-1领先的时候，可能鑫哥从发球和接发球当中有很大的变化吧，尤其发球发个勾手，可能我相对来说准备的不够充分。但是从第7局开始，自己也加强了一些这种接发球的一种变化，然后慢慢的也去适应他这种发球的节奏。我这边可能 技战术变化的慢一点，然后打到第七局可能自己觉得还是向对方去学习，因为毕竟对方是奥运冠军嘛，然后自己去向对方去学习这种四年一届的这种比赛在场上这种氛围。 北京队的王楚钦在和马龙搭档双打晋级四强之后，在中午继续出战男单的比赛，他的对手是最近状态出色的山东选手于子阳。此前的比赛，于子阳分别以4-0、4-2淘汰了袁立岑、张玉东。不过本场比赛王楚钦的状态显然更好，表现得非常强势，场面上一直牢牢压制着于子阳，整场比赛下来并未遇到太多的挑战，以总比分4-1轻松晋级。赛后王楚钦表示，赛前自己做好了困难的准备。 其实4-1我还是没有想到的，包括3-0领先，因为今天说实话有一些运气球吧。其实正常我俩打的时候，我跟他也不是很好打，其实水平都是差不多的，可能自己在细节上这些，包括这种对比赛的渴望、赢球的这种欲望上，可能稍微强一些，做得好一些，然后所以说才能赢下比赛吧。你并主比分就代表一直在纠缠，谁也不喜欢纠缠，谁都喜欢一帆风顺的这种胜利，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对一个运动员的一个考验。真的叫你并注的时候你能不能并注，真的叫你这种纠缠的时候你敢不敢于去纠缠，能不能纠缠得住，我觉得这也是自己这方面一直欠缺的吧，自己一直比较属于那种大开大合的一种技术风格吧。 另外两场男单八分之一决赛，河北队的梁靖昆4-2击败了广东队的周启豪，广东队的樊振东4-1战胜了上海队的尚坤。尽管大比分上看似轻松，但比赛的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赛后樊振东表示， 比赛吧，不存在什么比赛更激烈或者什么，我觉得只要是比赛，这种对抗这种竞争都会非常激烈，只要是大家都全力以赴投入，都全力以赴想去获得胜利，这种比赛就是会这么惨烈吧。 26号全运会将进行男子单打的半决赛和决赛，半决赛中樊振东将对阵梁靖昆，大头王楚钦将和黑马刘丁硕争夺一个决赛名额。昨天的女单赛场同样精彩，广东队的老将刘诗雯4-2击败了江苏的钱天一。不过赛后他对自己的本场表现并不是十分满意。 首先能赢下比赛吧，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我觉得还能有下一场的机会。但是其实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打的还是挺纠结的，挺磕磕绊绊的。然后其实这个球的这个就是质量其实并没有我们平常就是训练的那种比赛打得好吧。对，我觉得可能因为那个钱天一也是前面打了好几项，他也挺累，所以我今天我们两个人在场上那个节奏我觉得就是特别慢打。 来自山东的新科奥运冠军陈梦4-2击败了辽宁队的王艺迪。赛后陈梦表示， 今天的这场比赛其实打的还是挺艰难的嘛，而且因为我们团体赛刚打过，而且互相之间也非常了解吧。其实今天我觉得最后可能你在比分的这种把握上吧，处理相对好一些，但是输的那两局也是这个输的太快了吧，整个这个在场上的这个节奏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一会儿坏，所以我觉得这个整场控制比赛的这种节奏还是需要再去注意吧。 其他两场女单八分之一决赛，来自黑龙江的王曼玉4-0横扫了河北队的何卓佳，河北队的另外一名选手孙颖莎4-2战胜了辽宁队的陈幸彤晋级四强。女单半决赛将在今天11:45开始角逐，率先登场的是陈梦对战王曼玉，此后刘诗雯和孙颖莎将展开另外一场半决赛的激战。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哈。说到乒乓球的水平，我是曼联说，我觉得年纪大一点的朋友都是比较爱打乒乓球的，尤其是双打哈，跟这个运动员似的，那打的谁都不服谁啊。 是，就是我们很多啊，就是刚才我也看到有人说，这个朋友说喜欢打，就是只能打和平球 啊， 就是和平球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都不会就是说去扣啊，或者说猛拉呀，就是推着玩嘛，就是推着运动。哇，但是真的见过，就是虽然说也是绝对业余的选手，但是我们就看着他那个架势，感觉是辗转腾挪啊，高阶低档那个步伐，就特别有这个专业的这种感觉。跟 他认真了，你是不是也得认真呀？要不不好意思啊。 气氛烘托到这儿了吗？ 杨洋洋说了，我小时候是在水泥砌的那个球台上打的，球拍也是我自己做的，打起来很开心，所以一直就当做一项运动，至今没有间断过哈。那请您继续吧，喜欢打的话哈。然后北三儿也说，各个地方呀，你就看这个露天的文化广场啊，或者是这个健身的地儿哈，除了广场舞，这乒乓球的这个区域一定是最热闹的。 对，还有就是说，刚才有一个80千克啊，这个朋友说。 之前小的时候，跟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一起打乒乓球， 嗯， 上了高中以后，人家就喜欢篮球了。但是我觉得您别着急，等他这个也是到了上年岁的时候， 当爸爸的时候， 对，打不动篮球了，也会再回归乒乓球。 啊，尤其是过了30之后，我就不太建议这个男同学们再去打篮球了，因为在赛场上那些年轻的孩子们撞你一下，你真受不了了。 至少要参加，就算要打或者踢这个大球的话，还是参加同年龄级别组比较好。 一路风尘说，我这个大球和小球都是强项，小球是弹球，大球是气球。现在气排球其实也比较适合老年人的，您， 嗯， 还真别开玩笑啊。 是的， 5434说了，打乒乓球也是一直我比较喜欢的一项运动， 嗯， 每天在健身房呢都是和一些球友打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嗯， 怎么着也得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没啥水平，活动活动出点汗。反正乒乓球呢，较比像篮球啊、足球啊这种啊对抗性来讲呢，它就相对来讲受伤的几率会小一点哈。 像工体老球迷就说，上了年纪啊，又把乒乓球就拾起来了哈，水平虽然一般，但达到了锻炼的目的。 嗯，无时不刻说了，说我就在这个新闻组合的下边回复“百年好合，早生贵子”，这纯属是乱点鸳鸯谱哈。啊，也有其他的朋友啊说这个啊自己的乒乓球的水平的哈。我喜欢锅里的肉球，这是北三儿，这不能打，这只能吃了。 是的， 嗯，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哈。我们第一时段呀，说了很多乒乓球方面的哈。第二时段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四乘一百米接力啊，包括田径方面哈， 嗯。 咱们的小男排最终是收获了铜牌，也是不错的成绩。 是 啊，也是咱们本届奥运会当中哈，这个三大球当中比较好的成绩。 哎，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哈。 嗯， 那除了这个话题之外，咱还有一个话题 是 不是，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二个话题，就是说迪迦奥特曼哈，这是很多人的青春啊。 嗯， 或者说童年啊，但是被下架了。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动画片啊也被下架了，或者说限播了，就是因为呢，比如说迪迦奥特曼说是里面有殴打情节，所以说呢不太好。那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就是说，您觉得在动画片里的这些暴力行为会对孩子造成影响吗？啊，很多的听众朋友我觉得三观非常正啊，就是主要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影响不影响啊，关键还是看孩子和家庭给予的这个相关的辅导指导教育啊，不是说动画片好坏真的就那么的这个厉害，一下就把孩子推向了某一边。 嗯，就像刚才这个工体老球迷说的，哎呀，真是跟大伙说的一样，上了年纪之后我就开始打乒乓球了。 嗯，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哈，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是可以的。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到，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沉淀，聚拢一堂。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有故事，美的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大家好，我是钢架雪车国家队的严文岗，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参与冰雪运动，共同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加油。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响，微信、微博、听听、FM 聊天室都可以跟子昂、小丽来互动哈。 嗯， 我们说到两个话题，更多的是说乒乓球的水平哈。第一时段呢，我们说了昨天这个乒乓球特别特别激烈的比赛，所以初心就发现了。你发现了吗？解说的时候就俩字儿，难，很难，特别难啊。可不是，乒乓球比赛在中国来讲，在世界来讲，全运会的比赛绝对啊，要甚至会高出奥运会的水平。 嗯嗯，而且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真的就把夺冠的照片发来了 啊， 有这个俱乐部冠军的，还有这个黄山区第6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冠军的。 哦，区里的就很厉害了， 是，那真的是很厉害了。 嗯。还有这个说咱们动画片这个话题的哈， 嗯， 动画片这个话题呢也是子昂比较关注的。你说的这个我还真没看过这动画片，啊，你别说。 对，确实我觉得可能90后啊，或者说80后，嗯，或者说再往上一点的，就是可能60后、70后的孩子们，啊，更关注这个话题。The Three 就是说啊，动画片的影响呢肯定会存在，但是要让孩子们知道动画片的结局，肯定都会突出一件事，邪不胜正啊，保持正确的价值观。 嗯，还有就是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你就得跟孩子分清楚哈。 是的， 嗯。啊，也有很多朋友说喜欢打乒乓球的，但是实力也就这样的，就跟小丽的水平是一样的哈，拿起乒乓球拍了，知道是干嘛的，不害怕，就这个水平哈。5656说的乒乓球基本上每个单位都会有几张案子哈，一般这个工会给安排的，说上班的时间啊，中午休息的时间，上班时间您还打，中午休息的时间可以打，说大家可以去挥挥拍子哈。 是，所以说刚才我看有一个问这个朋友啊，也说啊，就是说子昂，我知道你们的柜台的青睿啊，乒乓球实力不错，确实哈，青睿跟我正好是同班同学，又一起来到电台里，我俩可是没少切磋乒乓球。 你还跟人打乒乓，他不是从小练过吗？ 是，人家是之前是在北京都是专门练过的。 然后你是每次都被切吗？ 我呢就是努力拿到一些小分儿，拿到打11分的能打一个11比5、11比6，基本上我就觉得算突破自我了。 你还敢跟人家打11的呢？我以为他开始就让你10分，然后就打这1分了。 还是可以有可乘之机的哈，能比划比划。 有朋友发来图片哈，把自己的脸遮起来了，然后露出了这个名人的脸，让我们俩猜这人是谁。这不是乒坛常青树吗？ 是老瓦。 这是什么时候拍的？老瓦好年轻啊，显得 相当久远的照片了，感觉。 还左边是我，然后把自己遮起来了。您倒是让我也看看您长什么样啊！好，欢迎来互动啊！我们接着说说田径赛场。昨天要看这个4x100米接力的朋友看到没有？汤新强、谢震业、苏炳添、吴志强太熟了，这是我们的奥运联队哈。 嗯， 38秒50获得冠军。那这样，苏炳添呢就在全运会上收获了100米、4x1两项冠军。那当然，4x2就差一点哈。昨天我们介绍的差0.001秒获得了银牌。 啊，被山东队拿走了。 是那个比完赛以后二十分钟二十多分钟出不来成绩，一直在那儿 看 各种看各种回看呀。嗯，唐清强也是收获了200米和4×1的两项冠军，江苏队获得了亚军，成绩也不错，38秒67。 嗯， 四川队38秒83获得了第三哈。 是的，在这次的出场仪式上，联合队没有摆奥运时候那个动漫那个造型哈，比出了一个爱心的手势啊。然后因为是雨战嘛，所以说大家还是跑得比较稳妥的啊。在外道的联合队弯道开始的时候没有太疯狂的加速，最后交给谢震业的时候，直到大步流星，最后才确认优势。然后在三棒苏炳添交给吴志强的时候呢，联合队领先优势一般哈，然后江苏队的三棒陆伟一发挥的很不错，让江苏队可以和联合队拼一拼，但是最后第四棒吴志强还是守住了，最后联合队成功的拿到了冠军。然后赛后苏炳添也直接表示说自己的全运会生涯也就结束了。 嗯， 让我们听听记者李维的报道吧。 非常完美啊。嗯， 男子4×100米接力的比赛，也许是本届全运会除了男子百米之外，田径赛场上最让人期待的比赛。不过，西安连日的大雨让这场接力的决赛受到了不小的影响。虽然最终由奥运接力成员汤兴强、谢震业、苏炳添和吴志强组成的联合队获得了金牌，但38秒50的成绩确实很难让苏炳添满意。 不说成绩，说名次，很满意，因为大家都没有在跑道上面进行这个热身。都是在看台的二楼那里进行这个热身的，所以说大家都没有穿钉鞋，没有进行这个比赛前的这个预热的交接，直接就上场了我们，所以说我们大家都是非常保守的。 就像苏炳添所说的，赛前由于大雨让他们所有的人都无法进行正常的热身，所以跑出的这个成绩也在意料之中。而谢震业透露，赛前他们四个几乎没有合练，比赛中还是以稳为主。谢震业还说自己一直受到伤病的困扰，从奥运到全运能够坚持下来已经非常的不容易。 还算满意吧，因为其实我蛮担心自己的身体扛不下来那么多枪，因为之前的奥运会也是，其实体完下来整个机体的反应还是挺大的。然后跑之前我就跟我教练说，我说机体还是有点反应，因为本身伤病就没有完全好，然后加上100米跟天总也是跑得比较激烈。 其实这场比赛江苏和四川给联合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不过奥运最强组合还是顶住了压力顺利完赛。苏炳添说，拿下了这枚金牌也完成了自己在全运会上的最后一场比赛。 对我来说也是我的体育生涯最后一场全运会的最后一场比赛，所以说我觉得非常开心，以这个冠军收尾，我觉得真的 就像苏炳添所说的，4年之后的全运会，36岁的他已经很难坚持。而至于明年的亚运会，苏炳添应该还会出现在跑道上， 明年再说。 明年， 对，我觉得没必要说那么。 放假喽， 放假， 拜拜， 拜拜， 好欢乐。 放假了，他说 是 啊，也确实是这段时间从奥运会到全运会一点都没歇哈，辛苦了哈。而且这一段时间这成绩是相当的好哈，我是惦记着，你说这个东京奥运会之前不是有各种传闻吗？说那个谁谁谁啊，是吧？那个啊，什么不合格，所以咱这成绩是不是能够再往前递进一步？很多朋友哈也关注到苏炳添的表现哈。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来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都是可以的哈。 是的。 刚才说到了4×1，那么说说这个成绩哈，苏炳添4×100米项目的4连冠也是创造了全运会接力之最。 是的。 第11届全运会当时还是省市队出战的时候呢，苏炳添当然是代表广东队哈，那个时候队友是郑晓东、梁家宏和温永义。39秒22的成绩夺冠，你看今年咱们前三全部都是38秒多哈。第12届全运会呢，依然还是广东队，他呢从3棒变成2棒，当时的队友是谭巨泉、莫有雪和梁家宏，38秒73获得冠军。那第13届全运会，田径和游泳就开始有国家队配置来打接力赛了，就像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哈。 是那会儿不叫联合队哈。当时苏炳添的队伍叫京浙鄂粤队，挺复杂的， 其实也是联合队的意思、 是对，就是名字叫的更直白一些，就是这四个省的四个地区的一个 简称 集合哈、 啊、集合。 对、 嗯、 苏炳添在第3棒，当时队友吴志强、谢震业和张培萌啊，最终呢是38秒16夺冠了。 然后本届全运会就是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第四名的联合队出场啊，苏炳添还是第三棒，然后其他队友汤新强、谢震业和吴志强，最后夺冠的成绩是38秒50。 是，四届奥运会算起来哈，真是横跨了12年，队友换了9位。 嗯， 苏炳添啊，真是苏神啊，从20岁一直拼到了32岁，一个轮回啊！苏炳添真的就是亚洲冠军啊，亚洲飞人。我看到很多日本网友看到全运会苏炳添这个飞奔的身影，也是超级的羡慕啊。 哦、 嗯，啊，这是苏炳添的情况。我们再来看女子的4x100米队，同样也是哈、啊，联合队获得了冠军。 嗯， 我们在奥运会当中是获得了第6哈，姑娘们最终是42秒72。葛曼棋也是拿下了本次全运会女子100米、200米、4x100米3项冠军。江苏队是43秒87获得了亚军，广东队44秒01获得第3。 嗯， 那这个联合队还是奥运阵容啊。 是的，这四棒依次还是梁晓静、葛曼棋、黄圭芬和韦永丽啊，和奥运决赛的顺序完全一样，而且他们的装扮和奥运的决赛时候也一样，都是哪吒头啊。比赛其实没有多少悬念，雨战还是有些干扰的，但是联合队配合很通畅。第四棒韦永丽开跑的时候处在完全领先的位置，最后的42秒72的夺冠战绩呢，和奥运决赛的时候其实也差不多。然后后面的地方队争夺是比较激烈的，江苏第四棒袁琪琪接棒的时候仅仅处在第4，但是本届全运会女子百米亚军袁琪琪一通爆追啊，逆转局势，最终呢是帮助江苏队获得了亚军，广东队获得第3。 嗯，你看是不是以后咱们跑接力的时候，姑娘这个哪吒头就扎下去吧，比较有辨识度是吧？以后咱就只要是长头发的姑娘都梳成这样，老远就能认出来， 是 看就是中国姑娘哈。 嗯， 那再来看女子跳远，浙江选手龚露颖6米46获得冠军，江苏选手谭梦怡6米46，这是第2好成绩哈，所以呢就是获得了亚军。 是，就是特别有趣的一点啊，就是说因为跳远嘛，很容易、不能说很容易吧，有一定的概率出现，就是两个选手呢，前两名的选手最后的最好成绩，三跳的最好成绩都是一样的，跳的一样远。然后不像足球篮球有加时哈，这没有加跳，要比一个第2好成绩。所以说在这两位选手最好的成绩都是6米46的时候呢，就要比第2好成绩。哎，然后 有点像比小分的意思、 对，所以说呢这金银牌就分出来了。然后最这场决赛特别少见的是什么呢，就是连续两个比第2好成绩来确定名次的场景都出现了哈。刚才说第一要这么好确定，这么来确定哈，铜牌战也是如此啊。浙江选手的华诗慧和浙江选手陆敏佳、河南选手徐小令都跳出了6米30，那只能比第2好的成绩。华诗慧最后是6米17，陆敏佳6米15，徐小令6米12，最后呢是华诗慧摘铜了。 所以说大家的水平相当，其实哈， 嗯， 跳远这个项目，那比赛结束之后呢，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哈，在这个体坛热搜榜当中说到陆敏佳喊话男朋友哈谢震业，希望他加油，你可以的。然后昨天在比赛结束之后呢，也是宣布退役了哈。 是。 那陆敏佳呢，其实也是一位老将了哈，说第4个全运会做个告别吧，和14年体育生涯做个告别。我都不知道怎么发这朋友圈，但是一路过来经历太多，大多是美好的，出道便是巅峰，这个适合我啊，最适合我不过了。说祝我未来好运吧。是啊，你说这个姑娘退役之后，是不是第一件事就应该差不多该结婚了啊？嗯，这也是希望他们两个人能够有幸福美满的生活哈。跳远方面就是这样。我们再来看跳高，跳高呢是2届全运会冠军王宇2米24、2米27的高度失利之后，最终是获得了第3名哈。北京跳高呢也是没有办法3连冠。江苏的不到20岁的小将王震，哎，这个俩字儿呢跟这个竞走那个王震那俩字儿是一样的，2米24获得了金牌。来关注跳高项目，请记者李维给您做介绍。 西安的大雨天给男子跳高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不少选手因为3次试跳失败逐渐退出了比赛的争夺，而此时横杆的高度仅仅为2米15。最近2届全运会的冠军北京选手王宇从2米05起跳到2米20的高度都是一次过杆，但在2米24的高度他跳了2次不成功之后，选择挑战2米27的高度，可惜这回王宇还是没有成功，在2米27高度试跳失利之后，他也无缘接下来的争夺。黑龙江的选手李佳伦第3次试跳通过了2米24的高度，19岁的王震一次跳过2米24，最终获得了金牌。 王宇虽然只拿到了一枚铜牌，但他已经非常的满足，因为看到了比自己小十岁的王震夺冠，他也想起了八年前辽宁全运会的自己。 一定要恭喜我们的零一年的小将王震，然后还有李佳伦，我觉得他们两个在今天的表现中非常的亮眼，而且也表现出了一个新生代的年轻人然后应该有的样子，而我觉得他们特别的积极，每一跳都把握得特别好。 今年已经30岁的王宇透露，自己目前还没有确定未来，但他肯定会转型，逐渐成为一名教练。他说自己想培养更多优秀的苗子， 就是从一个被人服务的状态，然后去变成一个转换成一个服务别人的状态。我个人是没什么问题。那我也希望就是孩子们可以多多的踊跃出来，这种新兴的这种苗子。当然，我今天也看到很好的这些选手。 王宇的这番话是不是表示他即将退役？对于这样的猜测，王宇给出了这么一个回答： 不确定，不确定，也许我还练呢。 小奥同学说，昨晚的大雨确实影响了田径这个排场的实力，怎么叫排场的实力，也是怕运动员受伤吧，但是场上观众的热情确实给比赛带来很好的氛围啊。那是啊，田径赛场那没有观众那真是缺了太重要的一个元素哈。说你看乒乓球赛场也是哈，如果要是没有观众的话那就不好玩了，也体会到了体育带给全民参与的激情和魅力。 是的 啊，反观东京奥运会真是可惜呀、东京奥运会没有观众哈， 对， 你就觉得这是缺点啥似的。 就昨天也有一条新闻，就是说樊振东啊，说这个觉得全运会的观众这么多啊，真的是能体现咱们的国家非常的强大。 李进说了，说我小时候学校连水泥台都没有，我就自己对着墙打乒乓球，那时候墙还不平呢。 是， 那就打出很多神仙球呗，您。 没错，我觉得应该是强对他打出了很多神仙球，他得去捞。 对，崩出各种形状是吧？好，欢迎您来跟我们分享哈。我们刚才说到了咱们田径赛场里的情况哈，再说说集体项目。昨天的 U20 男排赛场，北京队拼出了一块铜牌，3-2战胜了江苏队。来听记者李维给您做介绍。这比分是这样的哈，21-25、25-19、26-28，哎，这局丢得非常可惜。然后25-23，艰难的扳回来，最终决胜局是15-12赢的哈。 领先被逆转，再到反败为胜，北京 U20 男排用大心脏的方式3-2惊险的战胜了江苏队，收获了全运会青年男排的铜牌。赛后北京队的主教练程立军眼含热泪，他说孩子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非常感动，就是这帮孩子，我们这个团队这么有凝聚力，可以说从昨天那种逆境当中能够走出来，我觉得没有白带这个队伍。 就像程立军所说的，在半决赛输给山东之后，大家一直憋了一口气儿，但要想赢下江苏并不容易，因为在小组赛北京队曾经0-3输给了对手，所以实力上并不占上风。不过开场之后，北京队气势如虹，小伙子们高质量的拦防和高效的进攻，让他们在第一局25-21获得了胜利。虽然后两局江苏队凭借着强硬的进攻逆转了比分，但北京队依然保持了顽强的斗志，最终拿下了比赛。这场比赛北京队的邓新鹏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球队面临困难的时候，他的得分也扭转了局势。邓新鹏赛后透露，比赛前他们一直很放松，甚至都没有开准备会。 我们都没有开准备会，也没有研究对方，就是觉得对方就比我们强，然后我们以一个低的姿态然后去冲击对方。困难的时候我多承担一些关键球什么的，主动一点。 主教练程立军说，确实没有进行特别的准备，就是让小伙子们打一场快乐的比赛。 首先呢要把自己的位置放低自己的位置，就是冲击对手嘛。最后一场球了，4年大家都不容易，而这个最后一场球就需要大家就是高兴，要快乐，所以呢大家打得也非常放松，非常好。 正是这样良好的心态，让北京队的小伙子们发挥了更好的水平，最终拿下了全运会的一枚铜牌。程立军说，不论他们最终是否走向职业，这样的经历都会受益一生。 这个铜牌呢，我觉得在他们将来，你甭管像我们这个队将来有去一队的成年队的，也有去上大学的，对于他们将来甭管是打球也好，做其他工作也好，他永远会记得。我觉得对人生20岁嘛，这个阶段有一个很好的这么一种收获。 2013年北京青年男排获得了全运会的冠军，也成就了江川、张炳龙等一批如今在成年队的中坚力量。 相信这枚陕西全运会的奖牌也会让人对北京男排在未来有着更多的期待。 跟大家纠正一下局分哈，我刚才看串行了，3-2是25-21、20-25、22-25和25-21以及15-11赢的。我刚才说的那一排比分呢，是决赛山东男排击败浙江男排的这个比分哈，最终也是打了5局，山东男排是3-2，最终卫冕成功。 然后在其他的几体项目啊，体操方面，女子全能呢，韦潇媛失误仍夺冠啊。北京时间的24号下午呢，全运会的体操项目在陕西的这个体育馆继续进行。全能决赛当中呢，广西队的韦潇媛尽管最后一项自由操出现比较严重的失误，但是仍然凭借高低杠单项第一、自由操单项第三，仍然以总分55.064分获得金牌。广东队的欧玉山虽然说获得了自由操单项第一，但失误了，因为失误扣掉了追加，扣掉了0.1分，最终呢，他以总分54.965分，0.099分之差哈，遗憾摘银。另一位的广东的选手罗蕊呢，获得高低杠的单项第二，平衡木的第三，总分54.866，获得了铜牌。北京队的唐倩静因为前三项发挥失常，最终仅获得第13名。 来听记者于波川的报道。 第14届全运会竞技体操女子个人全能项目的冠军9月24号在陕西奥体中心体育馆产生，代表广西队出战的韦晓媛脱颖而出，以55.064分的总成绩摘得金牌。北京代表团的琪琪和唐希静分别获得第11和第13位。今年17岁的韦晓媛在东京奥运会时是候补队员，这也是她第一次参加全运会。他在夺冠后表示自己得到了历练， 因为前面发挥的都挺好的，但是出现失误了以后就努力想着没关系没关系，马上就是调整回来，当然是锻炼了我的心理和抗压能力吧，因为我很少比就是太大的比赛，今天也是锻炼到了，为后面的世锦赛做准备。 国家体操队教练何花表示，这枚冠军对小姑娘的成长很有帮助。 当然我觉得这次拿了冠军对她的自信会有很大的帮助吧，她还是需要多一点锻炼，尤其是她的高低杠的心套，她还有更高起评分的重套，包括她的平衡木，因为之前有一些伤病现在在慢慢恢复，包括自由操她也还有一些难度没有加，但是呢，我希望她的伤病尽快能恢复上来以后为下一周期这个打下坚实的基础吧。 本场女子全能决赛领奖台上第一名和第三名的分差也不到0.2分。何花教练表示，全运会的竞争激烈程度不亚于一场世界级比赛。 真的是不亚于一个世界级比赛，就是说每一次这种综合性比赛这种大赛对他们都是一种历练，我觉得真的是去体会场上的每一瞬间他们就成长了。 而赛前被寄予厚望的北京队运动员唐希静本场表现不佳，在总共4个单项中有3项都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最终只收获第13名。赛后他表示会积极准备第二天进行的高低杠单项比赛。 还是练得不够扎实吧，因为本来就是靠练出来的那种人我，然后还是因为隔离确实会有一点影响嘛，还是自己没调整好吧，就还是忘掉这一切，然后努力的比好单项吧。 哎，是的，这是体操方面哈，但是确实非常可惜的是，因为体能不佳导致我们的北京的选手状态比较低迷哈。虽然说、 尤其是一些这个奥运选手，你会发现出现一些冷门哈、 嗯、 怎么会在奥运会之后全运会状态这么低迷呢？来给分析分析哈，于波川的报道。 体操女子个人全能决赛之后，唐希静的脸上难掩失望之情，走过混合采访区时并没有接受采访，还差点哭了出来。国家体操队教练何花认为，唐希静在东京奥运会之后体能状态没有恢复到最佳，是这次全运会发挥不理想的主要原因。 她确实是疲劳了，从奥运会回来隔离时间比较长，然后她的恢复呢仍然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她的最佳水平，在恢复阶段每一场完了以后她都是肌肉很酸痛。 其实不仅是唐希静，同样征战东京奥运会归来的卢昱菲也表现不佳，获得了第4名，无缘领奖台。何花教练认为，当前中国女子体操队急需一位领军人物。 我觉得咱们中国女子体操队呢，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希望有一个更成熟的运动员能够带领着下一周期的小朋友们一起备战好巴黎奥运会。 失败只是一时的，擦干眼泪后的唐熙靖再次回到场边时情绪平复了很多。谈到明年年初即将开幕的北京冬奥会，小姑娘露出了笑容，并且表示充满了期待。 真的就是在家门口办这么盛大的，因为下冬奥两季连接嘛，这次传承也很好，而且自己生长在北京这么多年，我觉得见证北京一步一步走起来，我觉得也是一种感觉，很骄傲，我很自豪吧那种。然后这次又因为小时候当时在夏季奥运会的时候自己没有太大的印象，只知道真的很隆重很隆重很盛大，但是可能太小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吧。这次我希望我能融入到这次冬奥会里面，积极的成为里面一份子吧。 好，再来关注其他的比赛。在田径的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中，内蒙古选手杨佳玉1小时27分14秒获得冠军，青海队的切阳石姐获得了亚军。 是的，那在举重方面呢，109公斤啊，男子109公斤以上级决赛呢，是北京选手的艾宇南抓举188公斤，挺举234公斤，总成绩422公斤，险胜夺冠。湖北的王大赫以1公斤的微弱优劣势啊，屈居亚军。吉林选手周鑫418公斤摘得了铜牌。 当然这个项目在东京奥运会上我们没有报名参加哈。游泳的男子100米蝶泳的预赛200米蝶泳冠军，广东选手陈俊儿最终是排名第一。这是游泳方面。再有呢，沙滩排球的女子成年组，同样也是奥运组合哈，夏欣怡和王凡以及薛晨、王欣欣之间的对决，最终是王凡、夏欣怡组成的浙江新疆联队2-1力挫江苏和山东联队，也就是薛晨、王欣欣组合获得了冠军。王凡也是蝉联冠军之后斩获了个人在全运会的第二块金牌，近三届全运会薛晨呢是一金两银的成绩。 是的，那男子沙排这边呢是新疆的一队哈，哈利克江和萨拉莫2-0战胜了海南的一队陈秀峰、秦成达，闯入了决赛，两局的比分是21-14和21-15。明天他们将与辽宁一队来争夺本届全运会的沙排男子冠军。 高尔夫球项目当中，海南队的袁野纯和广东队的林希瑜分别获得了男女个人项目的金牌，陕西队和广东队也分别获得了高尔夫男女团体项目的金牌。这是全运会方面的消息。我们今天两个话题关注一下乒乓球，您的水平怎么样啊？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哈，汇报汇报，也可以分享一下您以前得奖的图片什么的。再有关注一下动画片当中的暴力动作，您认为会不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影响哈？ 美丽人生1080就说，我小学原来体育老师就是专业乒乓球运动员，所以我们体育大课都是乒乓球，打得不错啊，现在基本功还在，还能打一打。 哎呦，那不错。鹏说了，高中毕业之前我经常玩，上大学以后就不怎么玩了，觉得这个打乒乓球吧有点施展不开，我现在只爱足球了。 哎，这个更大开大合一些、 耍得开一些、 是的。 那也欢迎来互动啊，分享一下您打乒乓球的水平如何，我们稍后继续聊。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8.9度，受到高空槽和低涡切变的共同影响，北京出现了持续性的阴雨天气。昨天傍晚到夜间，北京全市性的平均降雨量5.2毫米，最大降水出现在怀柔小梁前，为30.6毫米，雨后路滑，能见度欠佳，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雨水间歇出现，雨势平缓，雨量不大，预计最高气温22度，请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不佳，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东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5%。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合外出登山。 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2天。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看到来晚的朋友哈，但是还是要欢迎一下俊先生、陈伟，俩人都在锻炼。俊先生说了，今儿我来晚了，5公里进行中。陈伟是完成了140分钟跑，湿度有点大。对，我今儿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想呢，如果有朋友出来锻炼的话，这气压有点低哈，会不太舒服哈，可以休息休息啊。那第三时段我们稍微把全运会的话题打断一下，咱说点足球吧。国足碎碎念哈，每天都得叨了叨了。 而且呢，中超有很多的消息哈，就是说中超现在虽然说没有再踢啊，但是呢休赛期也是各种消息吧也是频出啊。首先我们国安这边呢，前国安外援索里亚诺36岁的生日上宣布了退役啊，就是昨天是9月24号是他的生日啊，36岁，个人在社交平台也宣布终结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了。索里亚诺自己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短视频，回顾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然也包括他在中超效力的经历，并表示足球让他发现和了解了不同国家的文化。 在我们国安很多朋友都亲切地叫他索九哈，当时穿9号球衣。 是的， 生日快乐。 是的， 也希望他能有一段更加美丽的人生哈。 哎， 再来看卡帅这边说取消了返回广州的行程哈，意大利籍的教练组大概率也不回来了。那本来应该是打完这个赛季剩下的中超8轮比赛的哈，争取以冠军教头的身份离开，但是现在呢恒大面临的财政危机严重到肯定是回不来了，俱乐部也是为了节省各种开支吧。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了哈，羊城晚报记者的连线。 对， 确实是啊，这个分手是肯定分了，只是现在还没有签字啊。 当然据了解呢，卡纳瓦罗虽然说很难返回中国执教了，但是俱乐部无论如何还是得支持广州队打完这个赛季的所有赛事。另外有消息称呢，可能现年41岁的老将老队长郑智会再次担任执行主教练啊，会临时组建一个教练团队带队来参加接下来的足协杯和中超的比赛。 昨天上海海港队的官方消息是外援洛佩斯训练的时候不是受伤了吗？最终诊断是右膝前交叉韧带撕裂，这个赛季就踢不了了。 是的， 肯定还是要好好的治疗一下，而且说是近期要回到巴西去接受手术治疗。也会继续持续关注祝他的康复进展。 是的，而且呢，据东方体育报的记者刘文超报道哈，说这个洛佩斯的受伤啊，不轻，基本是无缘剩余的赛季。而且加盟到现在，洛佩斯几乎都是独自在上海啊，又是连着2年的赛会制，过得比较无聊，比较辛苦。这一次呢，受伤之后，俱乐部和球员也商议决定安排其回巴西治疗，一方面呢，也可以让他见见家人和孩子哈。当然了，还有好消息，就是说同样是东方体育报的报道说，此前受伤的海港的外援奥斯卡恢复的速度超过了预期，预计还有3到4周就可以复出了。 回来说我们的国足在阿联酋当地时间昨天进行了一场内部教学赛，本来计划应该对手是一支外国球队哈，但是还是改成了内部教学赛。本来以为咱们在那边找一个队伍来热身不算太难，但是看来现在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哈。意味着咱们9月30号对阵叙利亚的这个国家队的热身赛啊，已经确定了这一场。 那东道主阿联酋国家队的比赛也正在进一步的落实当中，但是因为阿联酋这边种种原因吧，可能落实不了啊。当然热身赛说并不涉及到出场费一说哈。 是的， 按照之前联系的结果说，22号本来应该是和伊蒂哈德队埃及的这支球队来进行热身。 这个其实已经过去了嘛，22号最后没踢成，是因为埃及国内联赛其实本来是没开始的。这个对于这个伊蒂哈德队来说，这何乐而不为呢？与中国队进行一个热身哈。伊蒂哈德队其实上赛季埃及的这个顶级联赛第7名是有实力的，但是。不巧啊，就在对方启程前一天接受例行的核酸检测的时候呢，就查出了有4名球员和1名教练新冠阳性啊，这意味着对方所有的球员都是密接。那中国队从安全角度考虑，自然就不可能再与之进行交锋了。那之后，足协又紧急联系了埃及的其他球会啊，但是因为涉及到埃及球会出国要办护照啊、办手续等等一系列事宜吧，时间上确实来不及操作了。 嗯，所以说目前来讲，我们就只能自己跟自己热热身了哈。 嗯， 你以为在当地可以联系其他的球会，但是也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哈。 对，因为阿联酋的这个热身。俱乐部啊，确实不好联系，他们已经开始联赛了。就国足现在所在的这个场地，什么都是沙加俱乐部的嘛。按理说训练营所在就是沙加俱乐部了，那是不是既然帮忙帮到底嘛？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是不是就安排场对抗赛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因为站在对方主教练角度考虑，那人家联赛成绩是最重要的，不能说为了一个热身赛，最后自己饭碗丢了什么的。如果说22号前后再陪中国队进行一场热身赛的话，那沙加队是连续2周半都是一周双赛哈，17天内进行6场比赛的话，对于他们来说确实也有点残忍了。 嗯， 而且其实还有在阿联酋这边联赛有瓦赫达队的主帅是滕卡特哈，这是很多中国球迷很熟悉，这是中国足球老朋友了。19年亚洲杯之前阿布扎比备战的时候，国足就在滕卡特的安排下让这个瓦赫达队陪中国进行过一场热身赛啊。但是瓦赫达队目前面临着和沙加队同样的情况，所以说国足很难让他们抽空来练兵了。 嗯，我们早些时候啊连线了在前方采访的大家很熟悉的资深记者马德兴，他也给我们介绍了哈现在的情况。今天主咖上麦，首先呢请马德兴上麦。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中国男足目前正在阿联酋的沙加进行备战，那么今天呢根据国家队的安排主要是以休息调动为主，明天呢重新将转入到正常的训练之中。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尽管国家队就是在热身赛方面安排呢就是相对来讲场次少了一点，但是呢对整个队伍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国家队一切都还在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你比如说在9月22号国家队内部呢进行了一场那个内部教学赛，而且呢大家也都知道中国有4名裁判呢目前跟随着中国足协的代表团，那么这4名裁判呢当天呢也吹罚了这场比赛，就是内部教学赛嘛，就是当裁判给吹一下。而且比赛呢是在全封闭状态下整个这个进行的，就是按照上半场45分钟下半场40分钟这样的这个一个正常的节奏在进行整个这个比赛。所以呢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是国内各种说法消息挺多，但是各种消息也好说法好像跟实际情况还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出入。当然了就是说是在热身赛方面呢寻找热身赛对手方面呢就相对来讲呢就是说是不是那么容易。首先第一点我觉得这个不容易呢不是说现在中国队就有的。大家其实可以稍微关注一下，你比如说你像越南队才跟咱们采取的方式是差不多的，也是国家队在一直在长期集训，他现在到现在为止一场国际热身赛都没法打。没法打的一个原因，很重要原因就是受到疫情的影响，队伍出不去，也没法离开越南，然后呢，队伍呢又进不去，然后也无法把对手邀请进越南，所以他只是在国内进行训练，这期间呢，只能是跟他的99年龄段 U2 国足进行一些热身赛。 你再比如说同样是跟我们同组的阿曼队，他也是那个国内联赛没开始，现在也是在进行那个热身赛，想让安排热身对手，就是帮助国家队整个这个更好的进行备战。因为阿曼国家队也是那个采取的长期集训的整个这种方式。但是这一段时间以来，包括他9月21号就已经出发前往卡塔尔进行多哈进行备战，尽管主教练讲了说希望能够安排两场热身赛，但是他到现在为止就是说是两场热身赛，就是说是对手根本就没有着落。为什么？就是说他现在呢只能改成说能不能帮让卡塔尔当地的俱乐部帮助他去整个这种备战，到现在为止呢这个时间什么的对手也都没有确定下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情况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情况。为什么讲很正常？因为现在这一段时间是大家都知道国际足联有一个国家队比赛窗口，还有一个呢非比赛窗口，就是说在比赛窗口的时候，你各国国家队可以展开就是说是各种热身赛也好，参加世界杯预选赛也好，就是类似于像12强赛或者亚洲杯预选赛等等这种比赛。那么在非国家队比赛窗口，就是安排联赛，各国整个这种联赛都在正常进行。那么现在中国国家队就处于这种非国家队比赛日状态，你想找到国家队比赛日那可能性不是很大，各国都在进行的整个这种联赛。所以呢就是国家队这方面呢，就是说包括约比赛呢，最主要的就只能是看看就是说是在国际临近12强赛的时候能够能不能约一下，就是说打热身赛什么之类的。你像就是中国队同叙利亚队整个这个比赛是早在9月份，就是中国打日本那场世界杯预选赛之前，叙利亚足协就已经致函说能不能就是跟中国能不能跟叙利亚队进行热身赛，这样如果同意的话，他们就把那个训练营或者说是那个整个这个备战比赛呢放到那个阿联酋，因为他们10月7号第一场比赛是在客场对阵那个韩国队，然后呢从迪拜呢可以直飞那个首尔，他们肯定是需要提前预订机票啊等等各方面的事情。那么整个这么定下来，你定下这场比赛之后，那么在这个之后恐怕可能性再安排热身赛难度就比较大了，因为你7号就要比赛了，你不可能说2号、3号再去打热身赛，这个肯定会影响到整个这个计划。那么就是有了这场比赛之后，之前能不能想办法再安排1场、2场，就是这种比赛，就所以国家队就是说教练组啊，就是说能够有可能的话安排2到3场热身赛，道理或者说是意义在什么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你现在9月30号有一场了，那么之前能不能看看再联系一场？那现在目前的整个这个实际情况，就是说各国俱乐部都在忙自己的联赛，国家队不可能集中，那么这个安排这种热身赛，就是说是可能性就不是很大了。 国足当前的训练时间安排和内容都还是比较有针对性，定期进行定位球的训练和内部对抗赛，认真的研究越南的比赛录像。对此呢，王大雷说了，我们前两场比赛确实和对手存在实力差距，下一场12强赛必须要当决赛来踢，世界杯决赛来踢，后面不管遇到哪个对手都会全力以赴去拼，把自己的姿态放低，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是，王大雷也说啊，队员们2连败的确很难受，但是教练组在训练生活中给了大家很多的信心鼓励，不断帮球员解压啊。然后对于接下来的对手越南队呢，大雷也说，最近几年无论是国家队还是俱乐部，他们踢越南队的成绩都非常理想，身体啊、力量各个方面是占优势的，所以说即使天气炎热也不会动摇他们拿下比赛的决心。当前最关键的是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也确实啊，马大兴老师也表示啊，说大家不应该给他们太多压力。 而且这个越南足协啊，昨天的消息说呢，也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就停止举办本国的职业联赛了。亚足联赛事资格呢，也会参照当时的排名吧。根据这个疫情的情况，停止举办全国足球锦标赛、甲级联赛和杯赛，全都停了。也是因为在这个5月份的时候，他们的越南联赛曾经停止过哈。之前呢，越南新一期的国家队大名单也已经公布了。队员呢，目前在国内为即将到来的12强赛进行备战，他们也是没有 这个热身对手，就跟自己年轻一波的队员踢一踢吧。 是 啊，按照计划，10月1号啊将会去阿联酋，7号来对阵国足。来听听马德兴说说啊。 所以对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说，是我们不能因为，国家在这一段时间成绩不好，完了之后呢，到处忽悠。我觉得就是说部分的整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是自媒体也好，或者是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国家队前面两场没打好比赛，所以呢，就是说到处去传播或者是散播，说什么没有对手愿意跟中国队进行比赛啊，或者是人家对手全部都拒绝啦，什么之类等等，就是说这种东西，就是把中国足球或者是把中国国家队，就是说是弄得一片黑。怎么讲呢？就是说让你感觉看了之后感觉很不舒服。但是目前的整个这个情况就是，不管外界怎么在进行各种就是说是报道也好，对国家队本身而言，一切都在按照原定的计划正常的进行着。那么从明天开始，国家队将转入到整个全面的技战术整个这个训练，后面呢会重点加强技战术方面的整个这种演练吧，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哎，这是马德兴老师的建议哈， 嗯， 大家还是别给太多压力了，这踢好踢坏了，咱们不得照样看一看嘛， 嗯 啊，这是国足啊这边备战的情况。中甲方面呢，我们也关注一下，昨天结束了两场中甲哈，南京城市2-1苏州东吴。第24轮梅州赛区的这一场比赛哈，上半场第12分钟，南京城市队获得右侧任意球机会啊，跟进抢点的梅西保利甩头攻门被对方门将孙乐化解，然后4分钟后，战术角球开出，最后呢还是偏出球门。第20分钟，带球突破到禁区之后横传中路梅西保利，然后梅西保利也是单刀赴会冷静推射破网哈，然后这是南京城市队1-0领先苏州东吴队。然后苏州东吴队呢是南京城市队是乘胜追击，可惜未能扩大领先优势啊。然后到了下半场的第52分钟，苏州东吴有一脚打中横梁，然后第73分钟，有一个变线的射门哈，然后最后31号千昌杰插上，在门将出击之前将球是顶进了球门，然后扳成了1-1平。最后呢是第91分钟，葛伟上演了替补骑兵的好戏哈，队友长传准确找到了左边路的梅西保利，然后梅西保利下底低平球传中，最后葛伟全力冲刺倒地铲射破门，南京城市完成了绝杀，2-1艰难的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嗯，另外一场比赛是江西北大门1-1打平了浙江队，这是中甲的比赛哈， 嗯， 这是国内唯一进行的足球比赛了啊，那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吧。我们再来看看昨天的乒乓球啊，诸神之战哈， 哎， 真是啊，这个神仙在各个赛场哈，展现自己的水平。混双、男双咱们挺棒的，两队这个北京的，咱们包揽金银牌了哈。 嗯， 再有呢就是单打啊，也都出来了，4强都出来了。我们连线了搜狐的资深记者郭健，给大家做了个点评哈。哎呀，这个混双吧，反正我就老在这找我，要是这个获奖的照片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该多好啊。那混双这个比赛啊，我们请郭健给大家再来说说新闻联播组合。 在晚间结束的全运会乒乓球项目混双决赛中，奥运组合许昕刘诗雯最终是4-2战胜了来自黑龙江的曹薇王曼玉，赢得了冠军。应该说这场比赛的结果是意料之中，但整个过程打得跌宕起伏，非常的吸引眼球。许昕和刘诗雯的这对奥运组合呢，在奥运会之前大概半年时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呢，就一直在配对磨合。当时呢，他们也是把混合双打作为自己在奥运会上的主攻方向，这样呢，一直延续到今天。应该说无论是配合经验，还是两个人相互之间的这种默契程度，他们无疑都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也跟他们世界排名第一的地位是相符的。应该说在全运会的比赛中，许昕刘诗雯一路走来还都是比较顺利的，直到决赛中遭遇了来自黑龙江的小将曹薇和王曼玉。在决赛中呢，许昕刘诗雯虽然先胜两局，但是之后就遭到了对手的顽强阻击，尤其是在第6局关键的比赛中，我们看到曹薇多次的搏杀的打法给两位老将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杀伤力，也让我们想起了不久之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的混双决赛， 当时的情景跟今天的决赛颇有几分相似，许昕、刘诗雯也是在前面的比赛中都非常顺利，在决赛中呢也是局分领先对手的情况下被伊藤美诚水谷隼翻盘，当时日本组合的这种搏杀打法也给两位老将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今天许昕、刘诗雯他们最终挺住了，展现了他们世界第一的风采。更为关键的是，许昕在比赛中还多次使用了自己台内正手拉球的这种很少见的这种新的技术，可以说两员老将对于这场比赛呢准备非常的充分，尤其是在遭受对手冲击的情况下，自己的这种心还是非常定，没有乱，说明了两个人互相之间的这种信赖程度非常高，而且呢对于自己的技战术能力也是非常确认的。许昕呢因为在之前单打比赛中已经失去了参加半决赛的资格，所以这次的混双决赛也可以说是他全运会的一个句号，能够以最后冠军这么一个成绩来结束自己的全运会征程，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慰也好，非常好的结果也好。反观曹薇和王曼玉这对组合呢，虽然最终没有能够登上最高的领奖台，但是以他们这样的9900后的这种组合的前景来看还是非常看好的，两个人有实力有拼劲，尤其是王曼玉在比赛中一度遭遇了这种伤病的侵袭，而他呢还是依然顽强地站起来，不管自己的伤情怎么样打完了所有的比赛，我觉得对于一个后面还有女单半决赛的运动员来说呢，这种选择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做出的。而运动员在场上的这种拼搏的状态，我相信在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在通过电视机观看比赛的中国国家队的教练领导们都会看在心里，也都会在默默的给王曼玉鼓掌加油。 嗯。那到了这个全运赛场哈、依然是没有降格，比奥运会甚至还要激烈哈、 挺难的 啊、各路大神真是各显神通哈、 而且最关键的不只是老神们在各显神通，还有小神们啊、也在完成着这个更新换代，出现了很多的冷门啊、 你要不断的升级打怪啊、真的是打的都是大神啊。 是， 来看看冷门的情况。 随着全运会乒乓球项目单项比赛的越来越进入到决赛阶段的这种拼杀，大家可能觉得哎，现在这个冷门也比较多了，比如像男单比赛里边许昕不敌来自山东的刘丁硕无缘四强，包括像男双的樊振东林高远输给了北京的组合严安和许晨浩，也没有能够进入到半决赛。但是我觉得能够参加全运会的所有的国乒的运动员呢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他们的实力就在伯仲之间。这其中呢无论是单打运动员还是双打运动员之间的胜负呢，我们要考虑几个因素，一个是运动员的状态，另外呢就是相互之间的配合和打法的一些相克也好，或者是不习惯也好，在对对手不是特别熟悉的情况下，一旦遭遇对手的顽强阻击，即使是最顶尖的运动员可能也会遭遇到一些比较大的困难甚至失利。大家都说全运会的比赛是神仙打架，也说全运会的比赛的难度甚至比奥运会还要高，这主要是因为一名运动员如果想夺冠，他一路走过来所战胜的对手实力都是非常非常强的，可能大家的这种胜负关系也就在一两个球之间，所以我觉得冷门可以，我们可以认为名将输球是一种冷门，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年轻运动员包括一些不知名选手他们的努力，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努力有了这种厚度，才让国乒能够在世界舞台上争金夺银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哎，这是乒乓球的这个冷门啊，这是给了一个解释，我觉得总结来说就是其实冷门并不冷啊，都是实力的体现。 说到这个全运会的比赛，你会发现哈，除了奥运冠军的打法之外，真是百花齐放，大家各有各的绝招哈。 对 啊，郭健也认为说从打法上他应觉得啊应该是保持这种百花齐放的局面。 另外想说一下我对这次全运会乒乓球打法方面的一些想法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全运会的秩序册里面，它赛程里面也规定了，所有的男队在这个队伍里面必须要保证一个直板选手和一个削球选手，女队呢要保证一个直板选手。但我们从单项整个情况来看呢，其实无论是直板还是削球都没有能够打入到四强之中。可以说中国乒乓球队一直强调的就是这种百花齐放的打法，尤其是直板打法作为中国传统的一种在历史上屡见功勋的打法，我们绝对是要采取一种创新而不是放弃的态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令直板包括削球焕然一新，焕发新的生机呢？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未来教练员领导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考验。 刚才我们盘点了一下到目前为止哈，尤其是昨天这个比赛日，乒乓球项目非常的激烈哈，也跟大家说说您的乒乓球水平怎么样啊？分享一下哈，不少朋友哈都在回应我们的话题，当然还有刚才说到的动画片当中的暴力行为，您认为对孩子的影响会是什么哈？ 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哈，比如说荣成斋说，当然对心智不齐的青少年有影响，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影视作品或者说很多的娱乐节目也好，很多的音视频作品一直在影响着各个年龄段的人啊，有好的影响，但确实一些作品也会有坏的影响。我觉得动画片不只是主要不是对青少年，还是小孩子。之前就喜羊羊灰太狼那个事儿嘛，就是 平底锅老打来打去的这个哈。 对，还有就是说当时不是说那个灰太狼在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动画设定是说狼的这一家想吃这一村羊啊，然后呢有时候逮着了以后呢准备烤羊啊，真就绑树上烤，然后就有小孩在演绎啊，说我当灰太狼你当喜羊羊，然后当喜羊羊那小孩说行啊，然后就发现自己被绑在树上，而且真的那个孩子放了把火，特别的恐怖，特别的危险哈。 所以要教孩子什么是真实世界，什么是艺术世界里哈，你要让孩子分清楚哪些是真正的可以去学的，而哪些呢是作为这个理论上的哈，或者是在这个教育上这个角度。所以说这个家长我觉得在家里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也有的假观啊，听众朋友说这个很多时候是没有坏的影响的，小时候看变形金刚、圣斗士星矢、大闹天宫、黑猫警长也没怎么着啊，不应该矫枉过正啊。但是这还是说会不会被影响呢，一方面是看影响的这个事物是什么，一方面是看谁可能会被影响。 一百星说，小时候我们家小饭桌靠着墙，一个人用球拍打球到墙上，然后再弹到饭桌上，或者打一人乒乓球。从小学到高中，我这乒乓球水平啊在班里是前三。 是，说实话小时候练乒乓球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好的或者说日常的条件说每天都能有一个案子， 基本上都是信手拈来哈。 对，就是说还是对着墙打呢，还真能练啊。 在哪儿打都行，反正 对，能练练球感啊。包括就是有时候小时候我没时间出去，或者说没那个机会出去找案子打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对着墙打啊，或者说就练颠球啊。我最多的记录，说实话不是吹牛啊，颠过1000多个 这个乒乓球是吧？ 对，而且还能正手颠、反手颠啊，正手颠。 作业写完了吗？就在那颠， 哎、 像妈妈是吧？张翔说了，所谓的神仙打架也就这几个优势项目吧。刚才说跳高的时候，半天才跳这么高，离2.37米远着呢。 是，主要是因为有雨战的因素哈、说实话，因为之前也玩过跳高，如果说是湿滑一些的塑胶场地，还是对跳高影响还是很大的。 当然您说的确实让我们今年跳高的水平包括跳高的后起之秀还是比较少啊。说这个2.37米确实还是比较远啊。 是的， 这咱得承认哈、这不是咱的强项，但是跳远项目包括像三级跳咱们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啊，咱们还是有团队的优势哈、呆萌若愚听了国足现在的备战说，哎呀真是这世界杯踢不好，预选赛踢不好，有压力的比赛太少，总之反正有各种的借口，又怪球迷又怪媒体给的压力什么的，这可咋整。 是 啊，国足嘛总是这样的哈，有各种各样的话题吸引大家。哎，我们一会儿在广告之后继续和您互动，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微信、微博、听听、安粉们聊天室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彬彬有礼说了，乒乓球水平我这个绝对是不敢恭维的，但是我挺喜欢的。技术水平真的不太好，好好学习锻炼身体。对，有空的时候作为一个怡情的小节目哈，挺不错的。 对，自由行说一般般哈，乒乓球水平一般般，打不会的还行，这太欺负了吧。 好，我们说到乒乓球，来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榜，有很多跟乒乓球有关的哈。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昨天因为是乒乓球比赛日，所以呢很多网友都关注到了比赛哈。许昕、刘诗雯全运会混双夺冠，以及王曼玉受伤都冲上了热搜。 对，这是因为这是一场比赛里发生的事儿嘛，就是昨天真的是各个分项哈，混双有金牌，然后剩下的都是进入到淘汰赛的白热化阶段，哇，真的热搜满天飞哈。有网友就说了，新闻联播 YYDS、漫威也很棒，这个昨天咱们也说过，这是网友给他们组合起的外号。 对，王曼玉稍微有点伤哈，所以有网友说满脑子想的都是鳗鱼不要有事啊。 是的，这个网友们永远起这个昵称是真的很在行啊。然后有网友说，恭喜新闻弥补了奥运会的缺憾。值得一提的是，王曼玉、曹薇真的可以啊！第三局顽强作战，连续追分，实力不容小觑。曹薇确实很厉害啊！第三局，3-3的时候突然发力啊，直接是连拿8分，个个都是搏出来的神仙球，然后直接11-3通了一局。 也有朋友非常心疼王曼玉，说：“哎呀，这一次全运会像杀疯了一样哈，场场全胜。”亲眼看见他从开始参赛身上基本上没有肌贴，到后来胳膊、肩膀、腿都贴上了，太心疼了。一个20岁出头的小姑娘，以后的路还很长，保住身体才是获胜的本钱。 是的 啊，希望曼玉以后健康长球，千万别过早的经历伤病。 对，现在就是担心的是，其实曼玉接下来还有分项的比赛哈。这个如果说伤病真的是拉伤的话，其实按理说得歇呀。看看怎么选择吧。 得跟这个苏炳添似的，把所有的任务完成了，才大声说放假了。 是的。还有这个热搜啊，就是说有网友在讨论说，乒乓球比赛奥运会和全运会哪个更难呢？因为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事实上呢，中国4位男子大满贯选手里哈，只有马龙有2个全运会冠军，剩下的其实都没有哈。所以说问题就来了，乒乓球比赛奥运和全运哪个更难？然后有网友翻出来说，刘国梁全运会都没打进过单打8强，孔令辉也没拿过，也没拿过全运冠军啊。张继科参加了4届全运会都没进4强， 这些考古的， 这挖出来的哈。但也有说，就是说这个全运会确实是聚集了每个省最强的运动员，考验的是基本功和技术，但是奥运会 难的维度不一样，奥运会需要代表国家争夺荣誉，这需要保持非常强大的内心。 嗯，有朋友说但凡多看几场比赛就知道全运会比赛比奥运会难的只是一个梗罢了。奥运会承受的压力多大呀，而且选手都必须是全能选手啊，要打团体还要打个人，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呀？ 是的，然后这突然在这个角度里就角度清奇的吹起了龙队哈、啊、有网友说这就不得不说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这三个事儿哈、啊、男乒啊，因为张怡宁也做到了很多，所以说在男乒的这个圈子里呢，50多年没人世锦赛三连啊，马龙做到了。然后没人能够卫冕全运会，马龙做到了。 对， 然后没人能够卫冕奥运会，马龙做到了。马龙就是为了打破不可能而生的。 嗯，还有夺冠之后被翻上来的热搜，就是刘诗雯说混双决赛就像打男双。 这是刘诗雯在那个混双半决赛取胜之后说的。 好，还在这个逆袭的是吧，这个热搜。 对，说这个在闯入决赛之后啊，记者就问他说怎么看这个接下来的混双决赛呢、 嗯、 然后刘诗雯就表示说啊，王曼玉现在能力啊，这场混双比赛我们就像打对面是男双一样。 嗯，肯定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就跟备战奥运会的时候一样、 嗯、 假设对方对面站的是一对男选手，我们该如何来应对哈、啊、 对 啊，说到刘诗雯，小枣呢也是盛赞了山西的美食哈、啊、在赛后发布会上也被记者问到说最近陕西的这个饮食还吃得惯吗？ 嗯， 到底是陕西还是山西啊？ 陕西 写错了吧。当然了，山西和陕西这个汉语拼音最近被大家已经普及了是吧。 嗯 啊，陕西是要多一个啊是吧，啊山西呢就直接是山西拼写就行了。那面对镜头呢，刘诗雯也说哈、啊、肉夹馍油泼面都吃了好几天了，觉得特别好吃哈、啊、 嗯， 记者问说那你觉得这个面食好不好吃，刘诗雯也说特别好吃哈、啊， 确实，嗯、我也觉得这油泼面真的是面食界当中的翘楚哈。 但我觉得陕西的美食哈、啊，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缺憾，就都是主食， 嗯、 热量有点高。 是， 其他的说好吃这个层面呢，绝对是就是热量有点高。 香是真香， 嗯。还有呢，看到这个百度热搜同样也是哈，这个有关乒乓球的四位奥运冠军会师女单半决赛啊，这跟男双这个跟男子不太一样哈，咱们女子这边还是绝对实力，四大奥运冠军都杀入到了女单的半决赛、 嗯、 接下来就是孙颖莎迎战刘诗雯，陈梦对王曼玉，真正的女神先打架哈。 是， 这四个奥运冠军会师哈、啊、也是啊，只有在中国的全国比赛当中才可以发生这样的事儿哈、啊。 没错， 嗯， 然后还有一个百度的好玩的热搜哈、啊，就是因为现在咱们副中心的环球影城公园开园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现在有没有抢到票去过哈、啊，或者说中秋假期去了吗？接下来十一假期准备去吗？ 嗯， 所以说这里面有一个网红啊，是威震天， 对话痨， 对。凭借着话痨属性， 可絮叨了他，嗯， 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热搜了，比如说有小孩不懂事儿的啊、 嗯， 对他比出不礼貌的这种手势的啊、 嗯， 然后威震天呢也当场就进行了一个发飙，但是发飙呢也不是很低级的回复，而是说也是一种很高级的一种发飙哈、啊，就是说情商真的是很高，但是、 嗯、我特别佩服后边这个操作员， 对，但是说实话，这个威震天不是就是说人工智能什么的哈，他、啊 嗯、 不然的话反应没有这么快，是真的里面站了个真人， 起码这个声音是被操控的哈。 就是说真人站里面发声，然后网友就说啊，这个这威震天的演员到了相声界应该很吃得开。 对，而且他没事还人家阿姨从跟前过，没想跟他合影，还没事撩阿姨，哎、 嗯， 你不合影吗？ 确实， 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啊哈，这个短视频挺多的，各种类别的人也挺多的。 嗯 啊，这个挺好玩的这个热搜哈。 是的， 好，这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体坛热搜榜，我们还有一些丰富的其他内容哈，再跟大家做介绍。咱们说说英超、意甲呀、欧洲足球方面的动态吧。 嗯， 这不是到了周末嘛，一般周末五大联赛方面的动态比较多， 对，又要有比赛日了哈、 嗯、 但是比赛还没开始，咱们先看看各个情况吧。啊，西甲呢，其实皇马还在榜首，所以说这不稀奇啊。后面马竞跟着呢，哎，曾经的三强之一巴塞罗那去哪儿呢？后面没戏了，这一场比赛，这一赛季没有梅西，真的有点没戏的意思了。没有梅西，巴萨的攻击端惨到了何种地步呢？第六轮， 巴塞罗那客场再遭打击哈，德容被红牌罚下，四分钟内两黄啊，直接红牌。然后球队呢也被加迪斯0-0逼平。加迪斯是升班马二年级生，就是去年上个赛季升上来的。所以说对于这支弱旅来说呢，踢平巴萨和胜利没什么区别。然后赛后在这个场外啊，加迪斯真的是有点诛心了，说他们唱歌歌词就是梅西去哪儿了，梅西去哪儿了， 这是见招的意思吗？ 哎，是。所以说梅西不在，巴萨不仅无法获胜，甚至连进球都很困难了。过去三场比赛呢，他们是两平一负。这个角度来说啊，他们客场挑战塞维利亚的比赛推迟看起来更像一件好事儿啊。 另外据每日体育报报道说呢，在从加迪斯回巴萨的飞机上，巴萨的主席拉波尔塔和主教练科曼还是进行了交流。内容呢当然还是有这个球队的一些方面，包括其他的体育主管呀，足球部的主管等等都加入进来啊，说气氛比较轻松哈。 是 巴萨高层给科曼传达的意思是，你依然还是主教练，不过能不能一直留任，那还是要看你带队的成绩。 哎，是的，也不是说，因为之前是一度关系非常紧张哈，感觉科曼随时都可能会被换掉下课。我感觉也是双方权衡博弈了一番之后，高层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真的是 换谁呀？ 对。你换人呢，首先又多了笔工资、签约费、解约金啊，换来以后呢，好像也不一定 效果也不见得就能预计到呀。 哎，是的，那不如对吧？就此先这么顺流而下哈、但是成绩不能顺流而下啊。然后最近有一个也是啊，网友是真能翻哈、网友呢翻出了一个梅西昔日的讲话。说你们会发现西甲夺冠有多难，因为现在这个巴萨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赛季西甲的冠军可能已经走远了啊。而科曼也表示啊，已经放话了，说巴萨得认清现实啊，争四就已经很成功了。梅西在19年甘博杯的比赛之前，19年的时候巴萨还是有很大的竞争力的哈。上一个赛季他们正好拿到了西甲冠军，然后在新赛季开始的时候，梅西就面对所有球迷说，上赛季结尾有点苦涩，但是我们获得了西甲冠军，别觉得这个冠军没用啊，可能是说11年获得了8个西甲冠军，大家觉得已经有点腻了，但是这对于俱乐部来说其实是了不起的成就哈、也许你们现在还不在意，但是相信过一段时间大家要知道这座联赛冠军很难拿了啊。结果呢，短短两年之后，现在梅西的话就应验了。 加迪斯的球迷高歌说梅西去哪儿了，梅西现在正在恢复因为身体的缘故可能也会缺席本周末巴黎对蒙彼利埃的比赛，是上一场2-1大巴黎战胜里昂的比赛中，他在第76分钟被替换下场，说是在和博阿斯的一次碰撞当中哈、伤到了左膝，这个伤的部位哈、是他月初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出战委内瑞拉的世界杯南美洲预选赛的时候受伤的部位，所以说呢要休息休息哈。 是的， 上一场和梅斯的比赛他就没有进入大名单，9月26号北京时间凌晨3点，大巴黎， 其实就是今天的深夜再往后一点， 对，大巴黎打这个蒙彼利埃的可能他就上不了了。 没错哈、应该是上不了了哈、你可以说不是未知数，可能是成定局啊、好好养着吧。当然了，梅西虽然不在球场上啊，但是球场上到处有他的传说，有球员地方就有江湖。有发假的媒体表示啊，梅西等南美球员支持门将纳瓦斯，然后呢，来自欧洲的多纳鲁马可能要被赶去尤文啊。来自意大利媒体的这个传过来的消息说啊，梅西等南美球员呢和同是南美的哥斯达黎加的门将纳瓦斯抱团让大巴黎的这个门将多纳鲁马感觉很不满。然后尤文图斯正考虑引进他。那9场正式比赛呢，多纳鲁马有7场做替补席，他在巴黎的征程没达到期待，然后现在也比较不满意，感觉被孤立了啊，不在这个宏伟的蓝图之内了。然后梅斯的比赛哈、就刚才说了，不仅梅西没上啊，多纳鲁马也做替补席了，然后现在呢非常的不满，然后可能说是要走的。 那说到纳瓦斯跟巴黎的合同是到2024年才到期啊，意大利媒体也说了，像这个梅西等一些人都比较抱团哈、那说到意甲呢，罗马在这一轮在意甲联赛当中呢是由亚布拉罕打入了制胜球，1-0小胜了乌迪内斯，来到第四了。看了一下数据哈、穆里尼奥现在是继续延长在意甲的主场的不败场次，说已经连续41个主场不败了，这个数据追平了三分制时代的意甲主帅主场连续不败的记录，和阿莱格里并列在榜首，15年9月到17年9月 执教尤文这两年时间当中阿莱格里的这个数据。 嗯，阿莱格里是意甲的传奇教练之一了，尤文的功勋教练了。那穆里尼奥呢，也是国米的绝对的英雄教练啊，功勋教练，也是穆里尼奥之前在意甲的战绩太过彪炳辉煌，所以说现在罗马呢正好这个战绩续上了哈，也是平了这个阿莱格里的记录。会不会打破呢？我们因为这两支球队现在两个教练还都在意甲，看一看啊，他们会不会继续胜利吧。英超这边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啊，据外媒报道呢，英超球队的球员接种新冠疫苗的情况很不理想啊，接种率只有30%左右，有些球队呢只有6名球员接种疫苗。英超的赛场是重新开放了，英超的官方也鼓励球员接种新冠疫苗，不过球员不是很合作。每日邮报就报道了说，目前英超的球员疫苗接种率只有30%-35%，完全没有达到预期。在这里面呢，接种情况最好的是狼队、布伦特福德和利兹联队。你看这对吧，年轻的刚升上来一两年的球队都很配合，这三支球队的接种率接近100%。但是也有球队呢未能说服球员接种疫苗，有两支球队好像不点名了，就哈，只有6人注射的疫苗，很多球队接种率也不到一半，一些球员表示自己并不相信疫苗。这相比之下，英格兰低级别联赛的球队接种率达到了70%以上，这挺离谱的。 昨天下午，中国海南儋州第12届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进行了第3轮和第4轮的争夺。前世界冠军托帕洛夫3胜1和积3.5分，继续领跑积分榜。紧随其后的是同积3分的两位中国棋手丁立人和韦毅。46岁高龄的保加利亚前世界冠军托帕洛夫延续了第一天比赛良好状态。第3轮比赛中呢，执黑只用了半个小时就轻松一和了俄罗斯棋手维丘戈夫。随后的第4轮角逐当中呢，他又直白完胜了中国棋手于央一。两位中国棋手啊，丁立人和韦毅昨天发挥平稳，也是1胜1和的成绩。第4轮激战成和，第三轮两人激战成和，第4轮是韦毅执黑拿下了卫冕冠军拉波尔特，丁立人则执黑击败了首次亮相儋州超霸战的世界棋后鞠文君。这是这个比赛的情况。 是的。 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冬奥会的动态。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关注一下冬奥会方面的动态吧。 中国单板滑雪的运动员张家豪哈，在智利滑雪锦标赛勇夺4块奖牌，在刚刚结束的9月为期2天的国际滑雪联合会 FIS 系列的积分赛哈，智利站的比赛中，身披5星红旗的中国单板滑手张家豪站上了领奖台，也是本次智利滑雪锦标赛中唯一的中国选手。张家豪在本次比赛当中获得了单板滑雪大跳台的金牌、单板坡面障碍技巧的银牌和其他2个项目的铜牌。那根据国际滑雪联合会的这个官网排名显示，目前张家豪排在中国单板男子滑雪运动员大跳台项目的第3名。张家豪是95年出生在北京的单板的滑雪运动员，北京的孩子。2022年对于张家豪来说，可能是他现役运动员生涯的最后一个雪季了。那希望2022年张家豪可以圆梦北京冬奥会，站在出发的这个台子上。 我们今天2个互动话题呢，一个是跟乒乓球有关的哈，一个是跟动画片有关的。那这个乒乓球项目呢，同样也是来自于14届全运会的乒乓球群众比赛。70岁以上组的竞争当中，来自于上海市乒协申房队的73岁阿姨沃霞芬全胜的成绩夺冠。新民晚报采访的时候也说哈，从新民晚报红双喜杯到全运会群众组，这个阿姨是打了一辈子啊，真正感受到了老有所乐。那今年5月份呢，也是经过上海市城市业余联赛我要上全运选拔赛的层层选拔，一批深城，也就是上海的业余乒乓球的高手哈，脱颖而出，代表上海队征战了全运会的这个组别，也就是群众比赛的组别的比赛。 是的， 70岁以上这个阿姨太厉害了。 没错哈，所以说刚开始看到这条新闻，我觉得真的很厉害，但是今天看到了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其实也是很多的冠军啊。有的是这个区冠军，就是房山区的冠军，有的是俱乐部的冠军，我觉得这里面都是有实力的。 有的是班里的第3。 还有一个话题是来自于21部动画片存在1465个问题这一条热搜哈。4月6号的时候，江苏省消保委发布了动画领域侵害未成年人成长安全消费调查报告，显示21部动画片一共是梳理出了1465个问题点，集中在用语、场景、剧情等方面。经过统计说呢，21部动画片当中呢，有近一半不同程度存在着暴力犯罪元素，涉及到阴暗、惊悚、悬疑等镜头也达到123个，植物广告的行为有142次。例如说在迪迦奥特曼当中，就除了奥特曼日常打怪兽的情节之外，还涉及持械殴打等暴力情节。 嗯， 其实这个我没有看过哈，这个动画片儿。 对，我倒是看过，虽然说没有看全集吧。奥特曼因为有太多个版本了，太多个这个角色了，迪迦算是咱们流传比较广泛的哈。其实我觉得里面奥特曼打小怪兽这个梗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是很日常的事。确实里面可能意思是说，这个里面的殴打情节是说不是奥特曼打怪兽这个打架哈， 这个行为是吗？ 而是说的是可能就是说，因为里面也在体现这个正常人类的生活嘛，可能在正常人类里面又人类打人类这样的一些剧情，就可能就是烘托一些可能主角遇到了困难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很多的 听众朋友，刚才我还跟这个子昂说，其实动画片应该是分级别的哈，多大的孩子看哪一类的动画片他能够接受，那等到他有了是非辨别能力，就可以看一些有这种正义感啊，或者是这个正义战胜邪恶等等这样的类别的内容。 对， 但是一定要区分现实生活和这个虚构的这个现实世界当中的内容。 所以说这就是分级的必要性啊，就是说在制作的这个时间段里，制作的这个步骤上就应该有分级意识。如果说是准备给特别小的年龄孩子看的，那么在镜头的选用上，或者剧情的设计上，以及最后在制作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打一个时刻打一个说请勿模仿的水印啊？ 当然有很多动画片你会发现好像这个内容都是给成年人看的哈，也是教育成年人的，引导成年人的， 没错。 那可能有一些内容呢，孩子们看起来就比较费解哈。但是我呢活到现在呢，最喜欢看的动画片也是比较这个低幼儿的 啊， 鼹鼠啊，鼹鼠的故事这种，我觉得一直都喜欢看，看了喜欢看几十年了。 那我觉得鼹鼠的故事其实很适合家庭一起看， 而且其实也蛮适合成年人的，不光是可以教育孩子。 对呀、 还有像爸爸爸爸这个，你看多少年了，我还是挺爱看的。 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哈。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动画片哈，也是要请家里有孩子的这个家长朋友哈，你要时刻的甄别啊， 得多留意 看这个适不适合孩子看 啊。然后网友们也说了自己的看法哈，曹秋也争春说，会有影响吗？这个感觉，就他做了一个类比说。健康啊，不是因为世界上没有病菌，而是自己体质好啊。那同样，心理头脑也要强大才好。 就说你有这个鉴别能力。 对，但问题就是说，可能小孩子啊，他本来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小孩子本来抵抗力就低啊，身体都抵抗力都低。那其实，在心灵上、头脑上发育呢，也不健全，毕竟不是成年人哈。那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是需要很多的这个家里的引导、老师的引导、社会的引导。那同时，动画片其实对孩子也是一种引导和启迪。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引导和启迪，这就很重要。 无时不刻不在说了，三个和尚不香吗？香，我也喜欢看三个和尚。 水墨风格了都是。 你看一说刘诗雯说这个山西陕西的这个面食好吃哈，就大伙儿就开始说上了，就开始说这个什么疙瘩汤了，还有说泡馍了哈，还说北京吃泡馍哪儿好了，掰得越小越好啊等等。这些坏人们哈，一说的总是能把这个话题往吃上引。 是的，在这个早上快要9点的时间段，说到这个挺饿的。哎，也有的听众朋友在说这个乒乓球的事儿啊。赵军说，我的乒乓球技术如果放在列支敦士登啊那种小国， 嘿， 我能参加奥运会，能代表他们参加奥运，不一定，真不一定哈。 如果列支敦士登有中国的朋友，那你还就这么不见得打得过他。 对啊。然后还有这个退役少校说啊，不会打，但是我的一位同学啊，这是一个我有一个同学系列哈，他5岁学球成了终身爱好啊，他在合肥，我还建议他组成老年乒乓旅游团，去各地巡游挑战，玩一把运动旅行。其实如果大家看一些短视频平台的话，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民间的或者说 专业的乒乓球好手啊，就是会发一个系列短视频，就是到这个各个公园啊，或者各个小区里的这个乒乓球台子，啊，去挑战那儿的一些乒乓球爱好 者。砸场子是吗？ 哎，真的是，其实本质上就是砸场子，啊，设计一些剧情什么的。 8740说，我乒乓球水平还行吧，小时候打的挺好的，没坚持打。头些日子看别人打，我这心里也痒痒，也打了一下抽球。哎呀，挡啊，就因为还不太生疏，还挺好，增加了我的自信心。 是 啊，有空的时候可以打两下哈，找找年轻时的感觉哈。 那Siri说，水平谈不上，这么说吧，但凡对手发球带转，我就接不着。那您这个就是适合打和平球。 这需要练一下，教您一下怎么接转球是吧？ 对。 泪落心田说了，我只会打最基础的接发球，我不会扣球， 这也是和平球。 对， 大家打着玩一玩哈，没有那个斗争感哈。用户7751说，哪里有乒乓球台哪里就有高手， 确实是这样。 对， 雪莲说了，这个国足不光在越南比赛的时候啊，跟他们比赛的时候要以决赛来踢，跟任何一个队都得按决赛来踢。 是， 就是因为咱基础现在比较差呀。你看，在跟日本队踢球的时候，明显是双方争球，人家仨人争，咱们就是一个人在那儿，其他人一边看着，这能赢吗？这 对，其实有很多的短视频平台也好啊，包括一些文章也好，都在分析其实一些技战术的基础上的差距哈，就是基础的最最最基础的球感意识上的差距。其实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查一查，真的能看出来，哇，差距是全方位的。哎，但是没办法，还得相信未来会好啊，总得慢慢去进步啊。 张翔说了，一说起乒乓球，中国人至于乒乓球，一般都会说，哎呀，我不太会打，哎，可以陪你玩玩。 对，真的是，就是问一个啊。说不太会，但你要玩玩呢，来玩玩吧， 也能治吧两下。 哎，但真的玩起来，你可能就会不一定了。有的人可能真的是，就是说，确实水平就是能治吧两下。但很多人是真的是谦虚啊，就是哎，不会不会，我不会，打得不好啊，可以陪你玩玩。结果上去以后，我的天哪！ 结果你的牙都在地上 啊，打得找不着北了都。 周扒皮说：“我说说全运会的颜值，乒乓球的车小希、钱天一，跳高的女孩子，还有这个香港的妹子，哎呦，跨栏的妹子。”哎呀，这届全运会真是太漂亮了，颜值都上去了。 确实啊，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呢。 女子一百米栏那姑娘长得也挺好看的。昨天咱俩说的那个18岁那姑娘也漂亮哈。 这个温酒烹茶说乒乓球野路子和专业的差得很远啊。小时候胡打，觉得自己打得不错。工作的时候有个同事专业队退役的，让我20个球，最后22-20赢我。这 就是专业跟你的兴趣爱好的区别。 对，但是我觉得有点太。 对，千万别拿您的兴趣爱好跟专业选手去比。这叫自什么其辱来着。 班门弄斧了哈。是。有网友说啊，说动画片的暴力行为还是很可能会被孩子模仿的，因为孩子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他只会模仿。 对，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哈，您要甄别这个动画片的内容适不适合孩子看哈，您要时刻警觉哈。 对，也有网友说啊，说这个我的童年看的就是赛文奥特曼啊，这个倒是没有想过暴力因素，但是前两年喜羊羊和灰太狼不就出过这个问题吗？ 对，乒乓球水平。对手发球我接不着，我发球对方也接不着，根本就发不过去。 嗨，这倒不是 直接扎网上了是吗？ 对手啊，这是。 也有很多朋友提到了国足的事儿哈，反正7号有比赛，我们每隔一段时间，每隔个半天啊、一天啊，都会碎碎念一下哈。这球队虽然技术差点，但是咱不关心，谁关心呢？ 是 咱家自己的球队。 好 了，今天节目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3小时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聆听，聆听，思考，思考，发掘声音的更多可能，打破界限，大胆发声，碰撞更多未知的火花，无畏即无界，拨开荆棘，做那个开路的人。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探未知，创未来。10月13日，敬请期待。